好，翻翻嚟《风尘浪子》中环游， 中环游系 好哇！今次就系去咗 介绍下自己先啦。 我系 Soko， 系我系祖师 Mark 秘文 系。好，咁上一集咧就讲到，上一次就讲到 我嘅暑期工啦，最 暑期工 唔会爆出嚟 啊 ！哎，听唔到啊， 系啦， 系 喂，好啦，喂，今次到阿 Mark 啦， 啊，讲翻讲我啊， 讲你，喂，有冇女上司？有冇女上司？ 有冇同你讲私人嘢？ 啊，我一身工作咧，其实。女人都对我几大帮助， 几大帮助啊！咁好咯，系咯，所以又话啲女上司又话倾私嘢， 唔系女上司系嗰啲出去见嗰啲客咧，多数即系嗰啲女嗰啲嘅嗰啲客户咧，对我都几关照嘅。 系喂，咁但阿 Mark 你做边行先？ 我 介绍边一行嘅经验先。 我第一份嗰个 part time 咧就喺。啱啱搬咗过嚟九龙，我住爱民村嘅， 系 咁啊搬咗过嚟冇几耐，都几廿年前噶啦。第一份工就喺红磡，我哋行落去嘅啫。 唔系做咩行业啊？你 制衣， 制衣嘅， 我都系做制衣。我哋呢度好多制衣人。 喺香港嚟计，制衣咧就系嗱衣食住行，即系制衣系 行头添啊！咁讲 系冇错啦。 喂，我都前排有少少关联，因为前排我去咗间日本嘅时装店度做 alubaido， 即系嗰啲派遣员 part time。咁叫做 GU， 即係同 Uniqlo 係同一個集團嘅。咁咧，佢哋就將日本嗰套客戶服務咧搬咗過嚟香港，哇，非常之好做得，非常即係你行到入佢間店嗰度咧，覺得佢哋成係一個優質嘅團隊嚟嘅。係啦，咁呢件衫都係喺嗰個地方買嘅。GU 支持香港嘅一啲優質外資企業。系啦，喂，咁 继续， 好， 继续。 讲 翻我 喺红磡， 红磡嗰间叫做玉树制衣厂， 玉树制衣厂，而家仲有冇喺度噶？ 而家唔清楚啦。嗰阵时第一份工就做包装，即系嗰时去到间厂，好似入即系好，即系自己眼中觉得好大规模啊，因为每个部门都系独立嘅。 系， 我就做包装，系12蚊一日啦。 十二蚊一日， 一日 咩年代啊？嗰时系 唔记得咗。 十二蚊你咪计下条数咯。 头先我哋 威文就讲过， 净系包装600蚊咧，就系一个月600蚊一个月啦。 系啦，包食包住啦， 包食包住600蚊一个月。如果十二蚊一日啊，睇系咩年代啦？呢个就都几 大家去估下啦。 因为嗰个所有即系嗰啲制衣厂大到可以咧，即系我净系纯包装嘅啫。咁不停做，不停做咁啊。佢嗰度嗰啲即係嗰時可能自己細咧，覺得每一樣都係大啊！第一就做 part time， 即係喺香港搬過嚟，啱啱冇幾耐做住先啦。咁嗰啲製衣廠其實即係周圍都係製衣廠，其實唔係啊，淨係純係深水埗啊。係咁啊，就一呢份工咧，令到我變咗跟住落嚟咧，都係跟關乎對 製衣 嗰個有關嘅工作嚟嘅。嗰個工種咧， 咁嗰時依份工係人哋介紹定係自己揾 嘅？我哋嗰陣時係唔係揾嘅，係行落去紅磡啊，定係廉街招嘅。而家以前係即 係，唔係咁即係都係你去 退揾 嗰間， 即係 自己去攞住街招，係咪請人啊咁樣嗰啲啊嘛？ 嗰陣時都應該冇乜錢，即係冇睇報紙啊！而家話睇東方啊，揾資料。我哋嗰陣時睇街招嘅， 不過 嗰個年代咧，我所知咧，即係每個工廠區又好，或者住宅好，都有係廉啲街招嘅嗰個招工咯。 我諗而家啲人就嗰啲朋友就好少睇話廉街招請工。 而家就梗係 而家冇噶啦， 散工就 Facebook 嗰啲散工群組揾啦， 或者有啲 WhatsApp 佢啲群發嗰啲咁。 而家喺周街廉到嗰啲就有租房。租乜嗰啲就有廉啦， 咁啊系， 当年真系即系廉街都请人， 要平嘅话咪要， 甚至乎有个年一个时期咧，就即系香港啲制衣厂咧就挂成个牌出嚟，如果你系喺度做嘅，介绍个人工，介绍一个车工入嚟做，一千蚊，跟住再高啊2000蚊， 威文， 你唔系即系你收2000蚊， 即系比如话你介绍人2000蚊。介绍你一个人去入去做2000蚊， 再高嘅，我见过有一间制衣厂， 即系介绍人收2000蚊， 系，即系你做紧嗰份工，你介绍我入去做， 我就另外收2000蚊， 攞版发2000蚊俾你， 系嘛？而家都有啲有啲公司有咁嘅制度， 而家就保险系咁嘅制度， 唔系我啱啱讲女上司揾我倾私人嘢嗰间公司都有呢个制度， 系、哦、 啦，都系2000蚊，所以而家都系2000蚊， 不过就睇下嗰个系咩行业啦，因为有啲， 即系讲开制衣行真系咁样，即系好好多。牌或者念出嚟都咁明，你介紹嘅咧就有噶啦。基本上我見到嘅咧，就我認識嘅就係2000蚊， 係啦。咁但係嗰啲就係俾內部員工睇嘅，係 啦。 即係你同佢打工，你要掹多嘅人入嚟咧，就省2000蚊俾你啦。 係啦，威文嗰段時間咧，就應該係最細衣嘅黃金時段啦，即係。 可能你讲紧一个车间几百人做嘢咁样啊嘛， 系啦，讲翻你先，你主角啊， 唔紧要，讲翻你咩先？ 我哋当时系搵份工都几难嘅， 系 开始难啦。 我哋唔系话咁易搵到份工嘅、 嗯， 因为嗰时系你即系嗰时制衣咧啱啱起步啊，起步之中咧都唔即系太多嗰啲人，尤其是我哋啲属于叫即系冇乜学识嗰啲人啦， 系 即系变咗走出去搵份工咧，其实乜都要做啊。咁佢到个做嗰啲工作咧，系制衣，即系谂自己谂下，睇下制衣原来喺香港应该市场好大，咁谂住慢慢学。其实第一份工搵到，其实好快会唔做。点解唔做咧、嗯？原来如果你喺嗰间大太大嘅公司，即系如果就专做一样嘢咧，你谂住即系当年我哋系学嘢、 嗯， 即系如果你。即系你唔好谂住打份工，你谂住将来有前途嘅咧， 要增值嘅， 要增值嘅、 嗯。 如果你嗰份咁做咗几个两三个月啦，咁又觉得诶唔系，唔、欸、对路啊，太大间就学唔到嘢。 嗯，因为分得太仔细啊。 唔系分得太仔细，你只可以学个包装， 净系包装， 净系包装。Okay, 你我谂你做十年八年都系包装， 都系包装。 咁我就会。谂下谂下，不如唔做就做，走去做咗另外一行啦。 一啲细间定系 你只有去啲细间嘅，你可以即系你倒垃圾啊、洗地啊。当年我哋做，即系我其实都系做初咗第一份工。 包完装之后做咩咧？可以 做喺布行做， okay, 做布行，都系做啲制衣 喺深水埗布行做。咁嗰阵时咧，其实就喺布行系学到好多嘢嘅，唔系话就学工作上啊。其实你真系喺屋同屋企以前照顾啲兄弟姊妹做嘅一样，拖地啦、抹镜啦，个即系公司里边啲嘢，啲杂务其实做杂工 啦， 杂工。佢哋当年都系同阿威文一样啦，我哋系你要先嗰一年半载，嗰啲系唔会俾你斗佢嗰啲。 那個、會鬥到呢？ 咁我想問下阿麥，你即係講到話入行報行啊，咁有需唔需要即係斟茶遞水啊、拖地啊、掃地嗰啲，係咪要需要就做埋呢樣嘢咧？ 做過曬啦。 咁即係同我一樣。 可能嗰個年代入職任何一度，你入去咩都好，都係要做呢啲由低開始做。 所以係啊。你由低学起唔系唔紧要，因为点解咧？就 系、 是、对你将来咧有机会出嚟，即系叫做做老细啦， 系啦。 唔系啊，你起码嗰个过程，你全部自己做到，你唔需要，因为你系起步，如果出嚟做咧，你系要成你成间公司，你唔系你有钱噶嘛？你请人，我自己识嘅，你起步，你个脾肺变得轻咗好多啦嘛。 咁、嗯、当然啦， 吓， 因为你灵活啲， 所以而家呢一代你好似而家有时我啲仔女啦，佢话诶。我想搵份工，要一间大公司，识好多人，但其实佢嗰种步伐咧，嗰、那个步伐咧系会去到个高位系好漫长嘅。 即系佢嗰个谂法 系啊， 就你觉得佢系即系唔啱啦，系咪咁嘅意思？即系同你嘅睇法唔同咧？ 梗系唔同啦。如果你系有啲机，你想将来有机会嘅，你一定去一间细公司。 系嘅，呢个我都认同嘅。细公司你接触嘅范畴多啲嘛。 你唔系净系单一，唔系你问你嗱。阿威文，你当年做嗰个啲制衣厂好多啦，你想去包装部就揸包装部，嗰、那个人你十年之后见到佢包装部， 都系噶， 佢就财财，咪就都系财财。 如果你老细会想升你嘅，一定识个多功能噶啦。 系 咁啊！ 而家香港咁嘅环境系还原翻， 我相信而家好多人咧，唔系净做 shipping 就 shipping 得嚟兼顾， 可能做埋会计啦，做埋 HR 啦， 速递都有，我同我朋友 做面啦，诸如此类好多嘢会咁样做。 系啊，所以其实呢个系生存咧，可以去到咁到尾嘅。 呢个我都认同嘅，因为细公司好处就系你做嘅嘢兼系会辛苦噶。 系啊， 最晏放工系你，最早翻工系你。 咁其实你学到好多嘢嘅， 多好多， 学到好多嘢嘅。咁我即系叫做喺间报行又学到嘢啦，好似。当年啲老细系好似当你，如果真系请你咧，佢当你仔咁教。 唔系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嘅风气嚟。 系啊， 因为到我出嚟做嘢嗰时候，啲公司话吓、啊、你嚟学嘢啊，走。 梗系啦，嚟请你俾你学嘢， 就即系唔会欣赏你一个求学嘅心态噶啦。 因为佢哋搵钱， 年代唔同咗，时代 啦，时代唔同咗。喂，咁我想问系你当时嗰个年代咧？大家都系中坑啦，虽然，但系喺成个社会里边，工作其实系一样什么东西呢？工作，我嗰个年代嘅工作系绝对价值啦，核心价值啦。 我哋初初做嘅嗰个价值唔系喎，系生存嘅啫。 生存，唔系生存要生存， 求生存，即系求，因为开喺部嗰刻咧，唔系谂住，因为屋企唔系咁有环境嘅，啱啱喺香港搬过嚟，咁即系嗰个年代，好多人都系叫家徒四壁嘅。 系， 咁但万一你有一段时间，譬如你转工， 系 有一段时间你冇工作，咁你身边嘅圈子啊人啊会点样睇你咧？嗱，我嗰个年代就好大压力嘅，不论系朋辈或长辈，你总之俾人知道你冇嘢做咧，你大镬噶啦。 我哋嗰个年代好少冇嘢做， 好少冇嘢做， 你除非唔做嘅啫。因为咧，嗰阵时因为全部都喺香港做嘅，你总之系肯做就得嘅。 肯做其实就好快 揾到一份。因为我入咗个行制，其实咧当时咧，我哋嗰个年代咧最蓬勃就系电子厂， 系 制衣厂仲未兴嘅。 嗯， 电子厂 同埋玩具 抢晒嗰啲后生嗰啲人。 系， 但系佢电子厂你喺专请后生，因为佢用啲眼力多啊嘛。一到三廿零二三廿岁，佢唔会请你噶啦，因为惊你嗰定佢精太精细啊嘛。 你睇唔到。 其实个当时咧，男嘅就多数即系学一门手艺啦，或者水电啊，或者咩啊。女嘅咧就制衣，因为嗰时嘅谂法就系、是、呢一行系唔会冇噶嘛。 嗯，即系会长久落去嘅。 即系估唔到去到今时今日真系冇。 唔系，不系 冇， 电 子又冇，制衣又冇， 乜都冇。 基本上，即系香港真系四大皆空嘅啫。 即系做服务， 即系讲传统嘅工业界，香港真系冇。 反而印刷业喺香港做都仲有，好多印嘅嘢。 大陆唔俾印嘅嘢就得， 系印乜嘢啦？ 大陆唔俾印嘅嘢，或者 即系讲你嗰个金龙啦，或者观塘工业中心啦，反而剩得最多厂嘅系咩咧？就真系印刷厂。 系啊，嗰个嗰间乜乜 shop 啊嘛。 除咗乜乜 shop 之外，即系边啦？诶，唔讲名啦， 系啦，我讲 shop 你讲 banner 咁啊，讲名咯， 即系句子啊，因为印刷喺香港系学你讲有啲嘢唔印得，同埋香港如果大陆 印得系大陆 运翻落嚟， 大陆咁贵，禁止，同埋你个量唔多嘅话咧，就仲系有。 因为真系好神奇，你去到啲工厂大厦咧，剩翻最多厂系咩啊？做嗰啲挂牌嗰啲啦， 印卡片啦， 印卡片或者印刷，即系印书、印盒啊、印包装盒啊， 系有呢个 包装盒系。 咁印得就要过胶啦。 都有，系啦。 喂，咁阿 Mark， 咁你当年譬如其实嗰个打工年龄嗰个限制系几多岁啊？ 我哋嗰阵时就14岁， 即系你13岁唔可以出嚟打工，14岁就 14岁，即系中二、中三啦，中三、 初中啦，初中年代咧。 咁嗰段时间，其实咧，我哋小学啱啱读嗰本赤读咧，因为嗱，我哋嗰阵时搵工咧。一系就睇街招啦， 系 啊，到嗰段时间一系就写信， 系 写信寄求即信， 寄求即信冇错啦，唔系话好似而家 上网 电邮搞掂， 嗰个时候冇啦，边有啊？ 我当时第一份工就喺间报行做390蚊一个月， 系 OK。喂，咁但系我想问下，其实你认唔认同将而家将嗰个打工嗰个最低嗰个年龄咧有啲调整咧？嗱，我建议系调整到10岁， 十岁，咁我觉得 即系以而家嗰个人嗰个 唔啱系嘛？点解咧？呢个 即系以而家嗰个人嗰个观念，将工作变视为一个咁绝对嘅价值，呢个极端资本社会嘅情况之下，我建议系10岁 十岁嘅学童，希望咧政府咧将可以调低呢个工作年龄嗰个叫做下限吓，俾一啲十岁嘅学童咧出嚟做嘢，我都一个月翻四个钟都好，巩固翻嗰个家庭嗰个核心价值。因为咧，其实 你依个就唔系叫做诶，俾佢哋做嘢，可能你依啲咧 体验 叫深度， 系啦，当然冇可能，系啦，冇可能系。叫一个学童一个星期翻五日，每日八个钟头，冇可能啦。主要都系读书咁，但系咧，希望佢哋可以喺十岁就开始有机会 去接触社会， 喺 工作咁样样。 工作咁，但系当然啦，咁你个法例起码一定要将嗰个年龄系调低到十岁，咁你先 反而有另一种方法可以做嘅，就系、是、可能有啲机构帮佢哋叫做即系实践，或者佢哋去试唔同嘅行业啊，譬如可能我要试制衣嘅，我要试，我要试做印刷嘅，又或者我要试做设计嘅，我要试做。 应该就喺学校嗰度做起咯， 学校就未必得啦。唔系正式出嚟打工，咁你 唔系 可以同个社会讲话系已经有工作经验啊嘛？两 其实如果咁嘅咧，就要一系学跟大陆嗰套先啊嘛。大陆嗰啲嘅即系咧，即系个学校啊，就系嗰啲中专嘅学校，即系佢点样咧？俾啲人读唔到咩书嘅，佢职业学。 系啊，职业学唔系，我系希望系全港嘅学童都有呢个机会，就唔系话分你读早书读唔到书，任何人都应该有机会喺十岁开始去体验工作呢样嘢。 嗱，呢个谂法几有趣啊！呢个谂 系咁，你做咗咁，而家做到中坑，咁社会最重视嗰样嘢，咪又系工作，系咪啊？因为其实你冇工作就影响晒你个人际圈子、家庭生活， 但 有工作咧就巩固翻晒所有。 但系今时今日，即系你话好似啲人冇嘢做， 冇嘢做 就冇啊！因为点解咧？一系就服务业，一系饮食业。 系啊，因为金融咯， 因为嗰个观系系啱，但嗰个观念未吞到。 但我哋系我哋嗰代咧系好阔嘅， 系咯、 啊，嗱制衣啦、五金啦、模具啦， 总有一 反你啱你嘅， 冇错啦。 咁所以而家我咪就系希望俾一啲十岁或以上嗰阿翁十岁嘅行业开始有机会 接触 唔同行业，等佢哋有多啲即系大个有多啲嘅选择，个个出嚟。 其实佢有 呢样冇呢行冇经验，嗰行冇经验。好，拜拜。 但系咁啊，你话十岁咁，你而家香港嗰个商业社会，又有啲咩适合十岁做嘅咧？ 乜都好，你总 系即系讲 紧影印影妆，系啦，影印影一日都好。你 即系总之俾佢哋一个概念，就系原来我要我阿爸系点样辛苦搵钱翻嚟嘅咧？系要用努力。原来我做嘢， 即系你咁 呢样嘢啦，同埋俾你哋。希望你哋喺个社会度多，希望个社会快啲接受你。我哋当年读书啊，过街老过街老鼠咁样，因为你冇工作，即系我廿几年前最惨噶啦，嗰时冇工作，净系读书，个个睇你唔起，喺出到街过街老鼠咁样。咁但系如果你系有机会出嚟工作，我都你系一个好一个月好短嘅时间。一个月一日，我当你都系叫做有工作，你有 contribution 嘛？咁你可以 claim 自己同对社会有贡献嘛？系你系咪可以巩喺呢个极端资本主义社会嘅环境下巩固翻你身边嗰啲关系啊？即系我系朝住呢个方向去谂啊！咁睇下 呢个几有趣，我觉得可以同政府分享。但系我就唔建议系叫做俾佢哋工作嘅，可能系一个叫做学习上嘅实习。 系都得系啦， 入社会 系咯， 等佢哋接触到原来社会， 即系你参与一个经济实体里边嘅一啲工序， 或者 你 贡献啦。总 之你同我，你系同我税子，你同我 fans 影人都， 系 都好啦，都好。或者你曾同我搬纸箱，净系纸皮箱，你同我执好佢，咁都 OK 嘅。 今时今日连纸箱都执埋， 都上冇得执啦。而家 唔系打个比喻啫， 山啊嘛，系嘛，嗰啲废料废纸全部禁，差唔多禁啦嘛。国内都唔需要。 最后啦，问阿妈个问题啦，头先都问过 Raymond 嘅。咁打工啦，跟住最有冇创业啊？最后 都好快脆又，其实即系我哋嗰行咧，即系如果做制衣咧，其实好快脆，真系即系因为我哋嗰时就乜都做啦，送货啊咩，佢识到啲客户啦，同阿其实同阿 Raymond 一样啦，咁识到啲客户，同埋其实即系今日，得今日讲其实都冇乜用噶。即系以前，如果你系有仔女教嘅咧，就一定要我哋叫我哋嗰行叫生行街死掌柜。 生行街死掌柜， 冇错。你送货，你唔好睇佢低微啊， 你送貨可以直接去到個客户嗰度， 客户嗰度， 而你 又攞咗好多 network 翻嚟啦。 如果你當年，如果我即係我哋將嗰陣時諗住教啲仔女點教咧，一定要去間貿易公司， 係 唔好去間廠，因為你如果你將來你個競爭對手係廠咧。你就冇得做，你出嚟就係、是，因為你打工工嗰間係廠，嗰樣嗰個價， 貿易公司先係接觸好唔同層面嘅人啊嘛。 因為貿易佢係你已經知道佢個來源同埋賣啊嘛， 即係成個 full picture 接觸曬啊嘛。 咁變咗即係我有競爭啊嘛。如果你去做打做間廠嘅，喂佢已經係賣嗰、那個，你除非開間廠可以頂佢嘅啫。但系而家即系你有嗰个概念都冇用， 比较难去，即系嗰个进入市场嗰、那个嗰样嘢嘛， 即系 围栏比较。 当年我哋好嗰行咧，因为佢譬如你南昌街话咧咩布行咧，全部唔系自己生产噶嘛， 系啊， 好多人攞，咁你喺度做嘢，你所以点解你所做嗰啲叫做人哋特，唉、哎，你做杂工啊，一做送货，其实呢啲系好嘢嚟嘅。 咁你杂工啊，送货咧，你接触咗 冇错， 客人 即系客人。 个老细话：，哎呀，阿 Raymond。去啊边度攞啲货翻嚟，跟住送去边度？你已经知道嗰个来源，你肯做嘅几年就系已经可以出嚟 嘅。哦，即系话嗰时你做嘅报行都唔系自己香港印报啊做报嘅， 系、 啊、 有印嘅，都系咁有好多咧。其实当年喺深水埗嚟嘅咧，有四大供应商嘅报行嚟嘅，包括而家 阿威明应该都知啦， 知啦。 好，喂，等阿妈讲。 而家好出名嗰个张明敏，佢个家族佢哋都喺深水埗做报行嘅，做系佢系大陆。供应报嘅，吓、 嗯， 嗰度变咗即系我哋都知道来源，变咗即系做得几年，其实咧系必定嗰个行程就系出去做老细噶啦。 哦，即系嗰时创业反而容易啲， 系好易嘅， 系啦， 因为初有制衣厂都喺香港啊，所以喺香港做你就嗰做唔根本做唔使，因为制衣佢唔系嗰啲制衣厂唔系兼顾喺香港本土啊嘛，仲兼顾埋世界啊嘛， 系啊， 面向世界噶嘛， 所以点解？学阿威文话即系头先咪抢人，喂你介绍到个车位嘅，俾几多钱几多钱？就喺嗰段时间就系最辉煌噶啦。 系嗰时系应该八几年九零年开始都识嘅， 开始系 应该系应该嚟讲啊，大概系八五年到啦， 八五年，八五年嗰时我五岁啊，大家知道 嘅，咁就知道几大啦。 好，今日好开心啊，请到阿威文上嚟，同埋大家分享咗好多工作上嘅经验啊。不过可惜我就未有时间分享啦，下次有机会我分享下俾大家知。咁嚟紧下集会同大家讲啲乜嘢啊？ 系。买个关子啦，其实我哋之后嘅话题有好多嘅，有鬼故，有旅行 食啦， 有食嘢啦。 听讲我哋会去马湾啊，有一个好靓嘅德国餐厅食嘢系嘛？ plan 咗噶啦，plan 咗，大家好快会睇到，亦都会讲下一啲比较叫做人生嘅甜酸苦辣啦。上次讲旅游就甜啦，今次讲工作就酸啦， 苦啦， 我 觉得系苦啦，辛苦苦啦， 讲下。又会讲下大家有冇同啲朋友有冇啲反面嘅经历啦？ 哇，呢个有趣， 比较苦啲噶啦。喂，咁啊，今次差唔多啦。 好，我哋下一集再见。多谢大家。 拜拜。